列王记下第四章。有一个先知弟子的妻子前来哀求厄里叟说，你的仆人我的丈夫死了，你知道你的仆人是一个敬畏上主的人，现在债主前来要带走我的两个孩子做他的奴隶。厄里叟对他说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还有什么？他答说，你的婢女家里除一瓶油外什么也没有。厄里叟说，你去到外面向你所有的邻居借些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然后回家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在家里将油倒在所有的那些器皿内，把装满了的放在一边。他于是辞别厄里叟回去照办，他和他的儿子关上门，儿子给他递器皿，他只顾倒油，器皿都装满了，他对儿子说，再递给我器皿。儿子答说，没有了，同时油也止住了。妇人就去告诉天主的人，厄里叟对他说，你去把油卖了，还你的债，剩下的你和你的儿子可用来过活。有一天厄里叟路过熟能，那里有一个富贵的妇人曾挽留他吃饭，因此厄里叟每次路过那里总到他家里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，现在我看出这个时常路过我们这里的天主的人是位圣者，我们可以在房顶上给他盖上一间小房，里面放一张床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和一盏灯，这样他几时来到我们这里可在那里休息。一天厄里叟又到了那里，就进入那间小房休息。厄里叟吩咐自己的仆人格哈奇说，你叫这位熟能妇人来。仆人叫了妇人来，妇人站在先知面前，厄里叟吩咐仆人说，现在你对他说，看，你照顾我们既然这样周到，我们可为你做什么事？要不要我们在君王或军长前为你说句话？那妇人答说，我住在我本国人民中很平安。厄里叟就问格哈奇，我们究竟能为他做什么？格哈奇说，可怜他没有儿子，丈夫又老了。厄里叟说，快再叫他来。仆人又将妇人叫来，这次他却站在门口。厄里叟对他说，明年这时你必怀抱着一个儿子。妇人答说，我主天主的人呐，不会，你别哄骗你的婢女。这妇人果然怀了孕，过了一年，在厄里叟对他所说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。孩子渐渐长大，一天他出去到收割的人那里找他父亲，孩子忽然对他父亲喊说，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。他父亲吩咐仆人说，把孩子送到他母亲那里去。仆人将他抱起送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膝上，到了中午就死了。他母亲遂上了楼，将孩子放在天主的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叫自己的丈夫来说，请你给我派一个仆人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去见见天主的人就回来。他丈夫说，为什么今天要去见他？既不是朔日，又不是安息日。妇人答说， 你放心好了。”于是他把驴备好，对仆人说：“你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，在路上不要停下来。”妇人于是来到加尔莫尔山，见天主的人。天主的人自远处看见他，就对自己的仆人格哈奇说：“看，那是熟能妇人。现在你跑去迎接他，向他问安，说：你好吗？你的丈夫好吗？你的孩子好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好。”妇人上到山上，来到天主的人跟前，就抱住他的脚。格哈奇前来想推开他，可是天主的人说：“由他吧，因为他心中很痛苦，上主隐瞒了我，什么也没有告诉我。”那妇人说：“我何尝向我主求过一个儿子？我岂不是说过你不要哄骗我吗？”厄里叟对格哈奇说：“你束上腰，手里拿着我的棍杖前去，不论遇见谁，不要向他请安，不论谁向你请安，你也不要回答。你去把我的棍杖放在孩子的脸上。”孩子的母亲说：“我指着永生的上主及你的性命起誓，你不去，我绝不离开。”厄里叟就起身跟他去了。格哈奇在他们已先去了，将棍杖放在孩子的脸上，但是没有声音，没有反应。他便回来见厄里叟，告诉他说：“孩子没有醒来。”厄里叟一来到他家，看见孩子死了，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就进去关上门。房内只有他和孩子。先知先哀求了上主，然后上床，伏在孩子身上，自己的口对住孩子的口，自己的眼对住孩子的眼，自己的手按住孩子的手，屈身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肉身便渐渐温暖了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内来回走了一趟，又上去，屈身伏在孩子身上，对着孩子喝了七口气，孩子就睁开了眼睛。厄里叟叫格哈奇来，对他说：“你叫那熟能妇人来。”他便去叫那妇人，妇人就来了。厄里叟说：“抱起你的孩子来。”妇人一进来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叩首致地，然后起来，抱起自己的孩子，出去了。厄里叟又来到基尔加尔，那地方正遭受饥荒，众先知的弟子坐在他面前，他吩咐自己的仆人说：“你在火上放上一个火锅，给众先知的弟子煮些菜汤。”有一个弟子出去到田间采菜，看见一棵野葡萄树，从上面采了一满斗野果子回来，切碎放在菜锅里，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以后他们把菜汤倒出来给众人吃，众人一尝这菜汤，都喊叫说：“天主的人，锅里有致死的毒物啊！”众人都不能吃。那时厄里叟说：“拿点面来。”他把面撒在锅里说：“倒出来给众人吃吧。”锅里就再没有什么毒了。有一个人从巴里沙里沙来，在自己的行囊里给天主的人带来了出熟大麦做的20个饼和一些新麦穗。厄里叟说：“分给众人吃吧。”仆人说：“我怎能将这一点东西摆在100人面前呢？” 厄里叟说，你尽管分给众人吃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，众人吃了还有剩余。于是仆人将食物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都吃了，并且还有剩余，全应验了上主的话。